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，第七章，衣柜里的伯格特，第十九集。 直到星期四上午，马尔福才在课堂上露面。当时斯莱特林和格兰芬多的两节魔药课正上到一半，马尔福大摇大摆地走进地下教室，右胳膊上缠着绷带，用带子吊着。哈利觉得他那副派头就像个在战场上九死一生的英雄。 怎么样啊，德拉克？ 潘西·帕金森脸上堆着傻笑问。 还疼得厉害吗？ 是啊， 马尔福说着，假装勇敢地做了个鬼脸。可是哈利看见，就在潘西看着别处时，他朝克拉布和高尔眨了眨眼睛。 坐下吧，坐下吧， 斯内普教授懒懒地说。哈利和罗恩气恼地对了一下目光，如果迟到的是他们，斯内普可不会说坐下吧，他准会关他们的禁闭。而马尔福在斯内普的课上不管犯了什么错都不会受到惩罚。斯内普是斯莱特林学院的院长，通常都偏袒他们学院的学生。他们今天要做一种新的魔药，缩身药水。马尔福把他的干锅架在哈利和罗恩的干锅旁边，于是他们三个在同一张桌子上准备配料。 先生， 马尔福喊道。 先生，我需要有人帮我切切这些雏菊的根，因为我的胳膊。 韦斯莱，替马尔福切根。 斯内普头也不抬地说。罗恩脸涨得通红。 你的胳膊根本就没事。 他压低声音对马尔福说。马尔福在桌子那头得意地笑着。 哼，韦斯莱，你没有听见斯内普教授的话吗？ 快把这些根给我切了。 罗恩抓起小刀，把马尔福的雏菊根拖到自己面前，胡乱地切了起来，切得大大小小，很不均匀。 教授， 马尔福拖着长枪说， 维斯莱把我的雏菊根都切坏了，先生。 斯内普走到他们桌前，低垂眼睛从鹰钩鼻上看了看那些根，他的脸在乌黑油腻的长头发下朝罗恩不怀好意地笑了笑。 哼，跟马尔福换一下根，维斯莱。 可是先生， 罗恩刚花了一刻钟把自己的根仔仔细细切成均匀相等的小块。 快换， 斯内普用他最咄咄逼人的声音说。罗恩把自己那堆切得漂漂亮亮的雏菊根推到马尔福面前，又重新拿起小刀。 还有先生，我的这颗无花果需要剥皮， 马尔福说，声音里充满恶毒的笑意。 波特，你帮马尔福剥无花果的皮， 斯内普说，厌恶地看了哈利一眼，这种目光是他一向在哈利身上专用的。哈利拿过马尔福的缩皱无花果，罗恩继续切那堆现在归他自己用的乱糟糟的雏菊根。哈利三下五除二地给无花果剥了皮，一言不发地扔给了桌子那头的马尔福。马尔福笑得比任何时候都得意。 哼，最近见过你们的朋友海格吗？ 他小声问他们。 不用你管， 罗恩头也不抬气冲冲地说。 他恐怕当不成教师了， 马尔福装出一副悲伤的口吻说。 我爸爸对我受伤的事很不高兴。 马尔福，你再说下去我就让你真的受点伤， 罗恩怒吼道。 他向校董事会提出抗议，还向魔法部提出抗议。你们知道我爸爸是很有影响力的，像这样一种很难愈合的伤。 他假惺惺地长叹一口气。 啊，哼，谁知道我的胳膊还能不能恢复原样呢？ 怪不得你这样装模作样， 哈利说。他气得手直抖，一不小心把一只死毛虫的脑袋切了下来。 就是想害得海格被开除。 这个嘛， 马尔福把声音压得低低地说。 说对了一部分，波特，但是还有别的好处呢。维斯莱，替我把毛虫切成片。 在隔着几只干锅的那边，纳威遇到了麻烦。纳威在魔药课上经常弄得一团糟，这是他学的最差的一门课，而且他对斯内普教授怕得要命，这就使事情更糟糕了十倍。他的药剂应该是一种鲜亮耀眼的绿色，结果却变成了 橘黄色龙巴顿。 斯内普说着，用勺子舀起一些，慢慢倒回干锅里，让大家都能看见。 橘黄色，告诉我孩子，有什么东西能够穿透你那颗榆木脑袋呢？难道你没有听见我说的明明白白，只需要一只老鼠的皮吗？难道我没有讲得清清楚楚，一点点蚂蟥汁就足够了吗？ 我要怎么样讲才能让你明白呢？龙巴顿。 纳威涨红了脸，浑身发抖，眼看就要哭出来了。 拜托先生。 赫敏说。 拜托，我可以帮助纳威改过来。 我好像并没有请你出来炫耀自己，格兰切小姐。 斯内普冷冰冰地说。赫敏的脸也涨得和纳威一样红。 龙巴顿，这节课结束时，我们要给你的癞蛤蟆喂几滴这种药剂，看看会发生什么情况。这样也许会激励你把药熬好。 斯内普走开了，纳威吓得喘不过气来。 帮帮我， 他呜咽着说。 喂，哈利。 西莫斐尼甘探过身来借哈利的铜片瓶，一边说道， 你听说了吗？今天早晨的预言家日报上说，他们认为有人看见了小天狼星布莱克。 在哪儿？ 哈利和罗恩立刻问道。在桌子的另一端，马尔福抬起眼睛仔细听着。 离这儿不太远。 西莫似乎很兴奋说， 是一个麻瓜看见的。当然了，那麻瓜并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，麻瓜们都以为他只是一个普通罪犯，不是吗？所以那麻瓜就打了热线电话，等魔法部的人赶到那儿，他已经不见了。离这儿不太远。 罗恩重复了一遍这句话，意味深长地看着哈利。他转过身，看见马尔福在一旁留意地注视着他们，便问道， 怎么了马尔福？还有什么东西要剥皮吗？ 马尔福眼里闪着恶毒的光，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哈利，从桌子那头探过身来。 哼，你想一个人抓住布莱克吗？波特。 是啊，没错。 哈利不假思索地说。马尔福薄薄的嘴唇凝成一个奸笑。 当然了，如果换了我， 他小声说， 我早就干出点事情来了。我才不会待在学校里做乖孩子呢，我肯定会出去找他的。 你在胡扯什么呀马尔福？ 罗恩没好气地说。 你不知道吗波特？ 马尔福压低声音说，一双灰色的眼睛眯了起来。 知道什么？ 马尔福发出低低的一声嗤笑。 也许你不愿意拿你的小命冒险， 他说， 只想让摄魂怪去对付他，是吗？如果换了我，我肯定要复仇，我会亲自去追捕他。 你在说些什么呀？ 哈利恼火地说。就在这时，斯内普说话了， 现在你们应该添加完各种配料了，这种药剂需要文火熬一熬才能喝，趁他熬的时候把东西收拾好，然后我们来测试一下龙巴顿的药剂。 克拉布和高尔毫不掩饰地大笑起来，看着纳威在那里疯狂地搅拌药剂，汗流满面。赫敏压着嗓子悄悄告诉他怎么做，不让斯内普看见。哈利和罗恩把没有用完的配料收拾起来，然后到墙角的食盆那儿去洗手洗勺子。 马尔福是什么意思？ 哈利低声问罗恩，一边把双手放在滴水嘴石兽喷出的冰冷水柱下冲洗。 我为什么要去找布莱克报仇？他并没有对我做过什么呀。目前为止， 别听他胡编乱造。 罗恩恼怒地说， 他是想撺掇你去做傻事。 眼看快要下课了，斯内普大步朝纳威走来，纳威战战兢兢地缩在他的干锅旁。 大家都围过来， 斯内普说，一双黑眼睛闪闪发亮， 看看龙巴顿的癞蛤蟆会变成什么样。如果他的缩身药水熬成了，癞蛤蟆就会缩成一只蝌蚪，如果熬得不对，对此我毫不怀疑，他的癞蛤蟆就很可能被毒死。 格兰芬多的同学们担心地注视着，斯莱特林的同学却个个都很兴奋。斯内普用左手抓着纳威的蟾蜍来福，然后把一只小勺伸进纳威的药水里，此刻药水已经变成了绿色，他往来福的喉咙里灌了几滴。教室里一时间鸦雀无声，只见来福张嘴喘着粗气，然后就听扑的一声，变成了蝌蚪的来福在斯内普的手心里扭来扭去。格兰芬多的同学们顿时欢呼起来，斯内普显得很不高兴，从长袍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瓶，倒了几滴液体在来福身上，来福一下子又变成了蟾蜍。 格兰芬多扣五分， 斯内普说，大家脸上的笑容顿时不见了。 我告诉过你不许帮他的，格兰杰小姐。下课。 哈利、罗恩和赫敏上楼往门厅走去，哈利还在想着马尔福说的话，罗恩一直在生斯内普的气。 给格兰芬多扣五分，就因为药水熬对了，你为什么不说句假话？赫敏，你应该说是纳威自己完成的。 赫敏没有回答，罗恩回过身， 他跑哪儿去了？ 哈利也转过身，他们已经到了楼梯顶上，其他同学纷纷从他们身边走过，去礼堂吃午饭。 他刚才就在我们后面的。 罗恩说着皱起了眉头。马尔福在克拉布和高尔的左右陪伴下走过他们身边，他得意地朝哈利笑了一下走了。 他在那儿， 哈利说。赫敏气喘吁吁地匆匆走上楼来，一只手抓着书包，另一只手似乎正把什么东西往袍子下面塞。 你这是怎么弄的？ 罗恩说。 怎么了？ 赫敏追上他们问。 你刚才还在我们后面，一眨眼的功夫又跑到楼梯底下去了。 什么？ 赫敏似乎有点摸不着头脑。 啊，我回去取点东西。啊，糟糕。 赫敏的书包裂了一道缝，哈利一点也不吃惊，他看见书包里塞着至少十几本大部头的书。 你把这些书带来带去的做什么？ 罗恩问他。 你知道我要上多少门课？ 赫敏上气不接下气地说。 劳驾，帮我拿几本好吗？ 可是…… 罗恩翻看着赫敏递给他的那些书的封面。 你今天并没有这些课呀，今天下午只有黑魔法防御术课。 是啊是啊。 赫敏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句，还是把那些书都塞进了书包。 真希望中午有好吃的，我饿坏了。 说完他就甩开大步朝礼堂走去。 你是不是觉得赫敏有什么事瞒着我们？ 罗恩问哈利。